心太单调，竟然是烦恼，如何是好？也许那阵风雨化解满地黯然神伤的困扰，可以自尽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，吹风就感冒，淋雨就发烧，有爱就好。我不再逃，或许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上能上翘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，是红橙黄或蓝靛紫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火一点就燃烧。怎么刺激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，吹风就感冒，淋雨就发烧，有爱就好。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手能上翘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燃上一些颜料，是红橙黄或蓝靛紫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火一点就燃烧。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手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染上一些颜料，是红橙黄或蓝靛紫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、yeah、我一点就燃烧，我一点就燃烧。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提起侯宝林这个名字，很多人就直接把它作为了相声艺术的代名词，可以说侯宝林是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相声艺术。1993年2月4号，一代相声大师走下了人生的舞台，离开了他钟爱的相声艺术，